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本市是小雨淅淅沥沥的天气，部分山区已经出现了降雪雨雪天气，对于交通出行有明显的不利影响，道路湿滑，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受到降水影响，气温较低，加上北风明显，体感温度更低，天气阴冷，需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山区雨夹雪或雪，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度。总的来看呢，今天是降水天气，道路湿滑，对于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外出请您注意交通安全。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受到新发地市场集中采购车多的影响，目前的京开高速马家楼到新发地桥辅路北向南方向，市场北门前的丰台南路东西双向，黄陈路北段由南向北，京良路新发地市场路段由西向东，以上路段呢目前车流是相对集中的，那么提醒司机朋友一定要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的节目呢，是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特约播出。最近三年，香港、台湾、韩国、纽约等国家和地区先后出现军团军病，严重的甚至引发死亡。自从1976年美国首次报道爆发流行，军团军至今仍然是不断侵袭、爆发、传染。军团军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致病菌？我们日常生活中哪些途径会遭遇军团军感染？该如何防范和治疗呢？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卫生所张雅杰副主任技师跟您聊聊我们身边的军团菌。 拍下了街边小馆特别的装潢，来记录喝着咖啡聊天晒太阳，拍下我和你看着夕阳。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健康北京，听听更健康。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他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卫生所张雅杰副主任技师。雅杰你好。 你好， 欢迎您的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呀，叫我们身边的军团军。这个军团就是说打仗军队哈 这个军团后面的那个军呢是细菌的菌，那也就是说这个军团菌简单理解它应该是某一种细菌是吗？ 是的，它是一种细菌，它是革兰氏阴性细菌。 然后呢，它有一个固定的名字，就叫这个军团菌，是吗？ 是的，它的那个名字就叫军团菌，它里头可能还分不同的血清型。 嗯 嗯，以嗜肺军团菌为主，它是主要的致病菌。 主要的致病菌。好嘞，那今天呢，既然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军团菌哈，想一想，它一定是跟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很多密切接触有关系的。到底这个军团菌它是一种怎么样的致病菌，它都藏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哪些地方哈，有可能会给我们的人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吗？那么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和交流，一起来聊聊天啊。那么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听友呢，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黑暗迷宫这部电影的电影兑换码两张。前提是您要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和军团菌有关的相关提问，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那接下来我就要出今天上半段的互动问答题目了。那么各位听友您请听好题，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军团菌哈，它会对着我们的人体造成一定的这个威胁，那么题目是军团菌它主要通过什么途径进入我们人体呢？军团菌主要通过什么途径进入人体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电影《黑暗迷宫》的电影兑换码两张。 每一刻都是小勇， 好，经常收听我们健康北京这个系列访谈的听友都知道哈，我们的很多嘉宾都是来自这个健康科普大赛的一些专家呀。那么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雅洁也是刚刚参加完2018年健康中国行北京市疾控系统健康科普大赛。那先来跟我们说一说，作为参赛选手，您今年是第一次参赛吗？有什么样的感受？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赛，然后我通过这次比赛呢，我觉得首先是提高了我的科普宣传的水平， 嗯， 其次呢是改变了我对科普宣传工作的认识。原先我一直认为啊，科普宣传工作肯定就是一张布满了很多文字的大海报，是吧？上面有很多晦涩的专业词语，有可能我看不懂，让我很快呢就会对这个内容呢失去了兴趣。但是啊，这次的比赛呢，让我觉得特别的耳目一新。首先是它的选题啊，都是与我们这些公众的健康啊生活息息相关的，而且啊还是近期所关注的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特别吸引人的眼球。还有呢就是它的内容啊非常通俗易懂，而且它的形式也丰富多彩，比如说有音频、视频、打油诗、健身操，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比如说漫画，还有很多很多的形式，有可能是有我认为我接触不到的一些形式，真是让我大开眼界。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真正的能起到指导我们大家健康生活的作用，这是非常关键的。 我听以前哈，有咱们的参赛选手来到节目的时候就说了，像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展现的手法是这个丰富多彩的， 对， 大家就会发现，哎呦，原来身边那个小张、小李或者是老王哈，真的是多才多艺哈，平时居然没发现，这会儿手艺全都亮出来了。另外呢，就像你刚才的感受一样，很多人都会说，哎，我听了谁谁谁做的那个健康科普，原本就觉得那是一个特别浅显易懂的那么一回事儿， 是的。 但是听人家一科普完了之后，就发现以前自己有很多认识上的误区。 对 哦，虽然我们也是这个疾控系统的工作人员，但是在可能自己不太熟悉的领域，也是有很多盲点的， 确实是的， 所以参赛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从别人那里学到了很多实用的健康科普知识， 是的， 同时是不是对于以后自己在做这个健康科普这方面工作的时候呀，当时我学到的哎哪种科普形式我觉得特别好，下回就可以试试了。 没错没错。 好，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身边的军团菌，哎呦，这个家伙到底是怎么样通过什么途径进入我们人体来侵害我们的健康的呢？这是我们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题，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的答案，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黑暗迷宫电影兑换码两张，抓紧时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11月2号是发改委、是卫计委、是人社局联合下发通知，对门急诊、留观、诊查费等16项价格项目规范内容进行补充完善，要求从2018年11月20号开始执行。像皮下注射费用明确规定为检查治疗中的局部麻醉，按照每次 3.5 元来收费。静脉采血则规定6岁以下儿童末梢血采集按每次6元标准收费。早产儿护理每日40元的收费，要求不与新生儿护理同时收取。疾患早产儿在新应等级护理基础上加收费用，但不得超过 30%， 并执行分级护理相关规定。11月2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评选的第三届中国质量奖颁奖大会在北京召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成为第一家荣获中国质量奖的医疗机构。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出席大会，并代表医院接过了沉甸甸的国家质量奖奖状。作为第一家荣获中国质量奖的医疗机构，宣武医院主动对表国家质量标准，阐释了新时代现代医院卓越质量管理的内涵与外延，走出了新时期医院卓越质量管理的道路。昨天，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与文化产业合作国际研修班学员20多人来到了北京按摩医院进行参观考察。北京按摩医院是北京地区唯一的按摩专科医院。参观过程中，来宾们对医院的科学诊疗流程、以按动疗法为代表的手法特色，以及四合院中古色古香的就诊环境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传统中医药文化形成感性认知，特别对我国视力残疾人就业工作的突出成绩表示钦佩。参观活动使来宾们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又一个重要方面，为启发一带一路参与国在传统医学领域互通有无、广泛开展合作起到了良好作用。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 好，我们的很多听友已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来了自己的答案哈，但是我发现有的听友啊，像白云这个没好好听题。那我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问题的题目是，军团菌主要通过什么途径进入我们的身体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黑暗迷宫电影兑换码两张。 我可以确定你会带着我。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雅洁来跟我们说一下哈。都说这个军团菌呢，相对来说听起来还是头一回，比较的陌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军团菌的历史吧。它什么时候被发现的？曾经造成过什么样比较大的一些危害性吗？ 好，让我来告诉大家。军团菌呀，最早是被发现呢，是在1976年，在美国费城的退伍军人大会期间，参会人员呢有参会人员中呢爆发了一种症状相同，但是呢这原因不明的细菌性的肺炎，短期内呀造成了221人感染，其中34人死亡。次年呢，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呢，就从这次爆发流行的死者的肺部组织中啊，鉴定和分离出了一种葛兰氏阴性的杆菌。在1979年呢，国际上正式命名该病原细菌呢为嗜肺军团菌，该病呢就是军团菌病。 就是刚开始给他这个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之前可能是没有任何的报道，一下子200多人同时爆发了这个发作了。 对对。 然后是从死者的这个肺中 后来分离出来发现了这样的一种致病菌。 是的是的， 就给它起名叫军团菌了。 对对对对对。 哎呦，看来这家伙真的还挺吓人的。到了什么时候我们说对于它的这个了解认知包括治疗控制就已经开始相对成熟了呢？ 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那个探索中，有很多也是还没有了解的清楚，因为军团菌，比如说，它会不会出现人感染人的情况啊？但是这个虽然说现在还并没有证实，就是人可以感染人，没有这个方面的报道，但是一直这方面的研究在进行中，对，但是呢，我们。对它怎么样的控制，对军团菌怎么军团菌病的治疗，在这方面呢已经相对成熟了。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患了病呢去医院得到有效的治疗的话，是及时有效的治疗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治愈的。 对，就是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个死亡率了哈。 对对对。 一听说感染一种细菌会要命，那可真的是太可怕了。 是的。 1976年美国200多人同时爆发，让我们第一次认识到了这个军团菌的存在。后来包括世界层面啊，或者是咱们国家有过出现这种比如说相对大范围的或者导致人死亡的这种军团菌的发作吗？ 嗯，是的，有的。据美国的统计哈，他们每年军团菌的发病例数是在1万到1万5千人左右。是的， 每年都有。 对，每年都有。1999年呢，荷兰发生过一次啊，由于温泉水的喷淋系统污染了军团菌，造成了光顾荷兰花展的访问者呢发病了，133人确诊，55人疑似，还有11%的死亡率。 哎呦， 英国1985年、1998年和2002年都分别爆发过不同程度的军团菌疫情。分别死亡人数是在23人、25人和3人。澳大利亚在2000年也爆发过集体病例，119人患病，4人死亡。加拿大呢，2005年的一个养老院中啊，爆发了军团菌病，主要是由于它的空调冷却系统污染了军团菌，造成了呢127人感染，17人死亡。我国当然也不例外了。自从1982年，首次发现了军团菌病例以后呢，不断的就有这个军团菌疫情的报道。我们也在医院、酒店的冷却塔水、喷泉水、温泉水，还有淋浴水中呢，都检测到过军团菌。所以呢这些报道啊就提醒我们一定要提高对军团菌病的认识，因为军团菌病啊就在我们的身边啊。 真的是军团菌，原来真的就在我们身边哈。不光是在美国，什么加拿大呀、荷兰呀，各个地方，包括我们周围居然也有。 是的。 那么对于它，像您刚才提到了，我们从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哪儿一系列的地方发现了它。刚才我一听像您提到了有温泉水还有什么这个空调冷却塔里面的水里面， 冷却水对， 包括这个喷泉的水， 对， 那它平时是都藏在有水的地方吗？ 对，是的。军团菌啊，它是一种水源微生物，它既可以存在于天然的水源中呢和土壤中呢，也可以存在于我们的人工水系统中。人工水系统就是您刚才指的喷泉水呀，什么冷热水管里的水呀，就这样的水，还有冷却水。 对，现在天一凉了之后呢，可能身边的一些3、5好友哈，约走吧，咱们周末去泡个温泉。 是。 或者说呢，前段时间这天还挺热乎的时候，我们去一些广场的时候，有那个正在喷泉的水。 对。 也就是说这些地方其实都有可能藏着这个军团菌，是吗？ 是的。 那我得问一问了，如果说就是喷泉水哈，然后看着还特别好玩，有大人有小孩，尤其是领着孩子的，总是喜欢拿手去撩一撩那个水，那有没有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接触就让军团菌带到身体上来了呢？ 实际上啊，这个通过接触感染的并不是就是并没有什么报道。对，主要呢它感染的途径呢是 先不说这是我们的上半段的互动问题的题目哈。总之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特别喜欢那些有水的环境。 对， 这个有水的环境呢，包括咱们的一些人工的水源，也包括大自然里面的江河湖海吗？ 对，是的， 都有可能有它。 对对，都有。 就不可能我们说被稀释掉了然后就没有什么影 响。实际上在大自然中啊，它的感染率是很低的，因为它毕竟那个环境很大嘛。 嗯。 但主要就是说为什么会军团菌会造成一些疫情呢，爆发性的疫情呢、 嗯、 就是因为人可能会集聚在一个小的密闭的环境中，比如说宾馆呀、医院呀，都有可能会爆发。 人群密集场所。 对对对对对。 甭管是我们以前说的那些呼吸道的传染病，还是说由于这个什么军团菌爆发的这样的一些病哈，人越多的，空间越密集的，还不通风的， 对对对对， 这样的地儿都容易感染。 是的。 现在这会儿挺凉的，挺冷的、 嗯、 很多家里边已经开始是紧锁门户了， 嗯 啊，就是也不开窗通风、嗯、要不然太冷呀。 对， 这个军团菌是一年四季都会发病吗？还是说现在我们这种不开窗通风的时候格外严重呢？ 不是的，军团菌病是全年均可发病的。对，所以它对人造成的危害还是挺严重的， 就是一年四季不分冷热， 对， 这个军团菌都有可能会让人生病。 对， 嗯，它主要会攻击我们人体的哪些部位？像你说到了76年的时候导致人死亡，是因为它攻击了我们的肺部。 是的， 导致那些人患上肺炎了，是吗？ 对对对对， 它只攻击肺部吗？ 是，它最主要是攻击肺部。 嗯， 对，造成肺部的感染，然后呢，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继发性的疾病，比如说肾衰竭呀、 哦， 等等等等，呼吸困难、呼吸衰竭呀， 嗯， 造成这些。 那这个得跟我们说说临床症状了，因为肺炎这个病大家伙听着好像觉得不太陌生哈。 嗯 啊，同时呢患上肺炎之后，尤其是老人呀、小孩啊，平时就体弱的人、 嗯、 也挺害怕的，就觉得肺炎也挺吓人，像您刚才说了有可能也会导致其他的一些基础病的发生。 对， 对， 也可能会致命哈。 是的 啊，所以说我们怎么判断一下说这回得的这个肺炎有可能是这个军团菌导致的呢？早期人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啊？ 啊，其实啊，军团菌引起的肺炎呢，其实它和普通的肺炎呀是比较相似的，它的症状。 哦， 对，是以发热、 嗯、 咳嗽、呼吸困难，这些就是跟典型的肺炎是很难区别的。但是他要是想确诊的话呢、 嗯、 是要去进行实验室的检测才能确诊。 哦， 对， 就是说但凡是某一种肺炎，他可能这个症状都差不多。 对， 有的人是以咳嗽为主哈。 对， 有的人不怎么咳嗽，但是就是持续高烧。 对 啊，然后呢我们说肺炎的那个确诊，以前我们做过节目嘛，他是严格遵照影像学， 嗯， 包括说你确诊了以及最后确定你好了， 嗯， 都是要看那个片子上面的那个结果来作为一个确诊的标准的。 嗯嗯。 那么也就是说但凡得的是肺炎，甭管是由于哪种菌导致的吧、 啊、 它临床症状其实是很相似的。 相似的，嗯，很难区别。 那如果我们说哎呀这个人挺好信儿的哈，今天一听专家说了啊，我们这个有一种军团菌感染导致的肺炎出现了，这万一冬天的时候真的就肺炎了， 嗯， 到了医院哎呀发烧正难受呢，跟大夫说，大夫啊，我会不会是军团菌感染的呀、嗯、能帮我查一查吗？ 嗯， 现在可以做到这一点吗？ 是可以的。可以通过培养血呀、什么的，尿液呀，是可以培养出来那个军团菌的。 嗯， 所以就说我们得了军团如果得了肺炎的话，有一些普通的抗生素，如果你使用以后呢没有效果，医生就要考虑是不是是被军团菌感染的军团菌肺炎了。 哦， 嗯， 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就是特别可以强调一下哈，一方面我们的临床医生会注意到这一点、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大家伙如果是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发现效果并不好，真的肺炎治疗经常得换药的。 嗯， 就是说这个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尽早的明确我们是由于哪一种菌啊感染导致的这个肺炎、 嗯、 那么就是针对这种我们来用上药，那肯定是对症效果就明显就好了。 对对对对、 那如果说这个不行，一段时间不行的话，那真的就有可能考虑一下，哎，是不是另外一种可能比较常见的，有可能它的名就叫军团菌的这样的一种感染导致的肺炎出现了哈。 嗯 嗯，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种菌， 它的名字叫军团菌，而且临床上呢，非常多的军团菌的感染，它都会导致我们人体出现肺炎的一系列的症状哈，发热呀、咳嗽呀这样的持续的状态。那么怎么样来有效的预防和治疗？大家关于军团菌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的互动问题题目是：军团菌啊，主要通过什么途径进入我们的身体呢？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电影《黑暗迷宫》的电影兑换码两张。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 好，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提问。网友想问问说，被这个军团菌感染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比如说什么菌群浓度啊，我得密切接触吗？还是需要说这个人有什么基础疾病才容易被他感染呢？ 感染军团菌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呢，就是要有暴露的机会，也就是说呢，要处于军团菌污染的条件下。比如说在被军团菌污染的水环境附近停留过。特别是在可以产生气溶胶发生装置的附近。这些装置，哎，对，这些装置都有哪些呢？我想告诉大家呀，有空调，有加湿器 啊， 有喷泉，有淋浴房，还有一种可能大家万万就想不到，汽车玻璃水的喷射装置。 这，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军团菌无处不在的感觉。 对对对， 尤其像您刚才提到了加湿器啊，然后这个家庭的那个淋浴房，这个都有。 对， 空调。 对， 最近这段时间开着空调，开着加湿器，然后呢晚上在淋浴房里洗着澡的，这个基本上已经成了标配了。 是的， 这几个途径真的都有可能容易感染，是吗？ 是的，空调尤其是针对的是中央空调，因为它有一些冷却塔，冷却塔中呢是会有冷却水的，军团菌特别适合在这个环境中生长。 它那个就是属于一些残水在里边留很久吗？ 对，它就是主要是冷却用的嘛，冷却用的水，所以它会有，但是它在没有的时候，它就会那个冷却塔里头可能就会有一些淤泥的产生，这些呢就等它再有水的时候呢就更适合军团菌的生长了。 就是说有水的时候它在，然后一旦里面有其他的这种污物的话，那它可能 就帮助军团菌 继续繁殖。 对对， 以及水没了，它可能没准还藏在这个湿泥巴里。 对，是的。 哎呦，太可怕了哈。这是一方面，这个军团菌的存在首先它得有，你得跟它有了密切的接触哈。 对，还有第二点呢，就是要有暴露的时间。暴露的时间越长，那它就越容易感染。第三个呢，就是易感人群，老人、孩子，还有嗜烟酒者，还有对，还有免疫缺陷者，还有器官移植的人，还有肺部有其他的基础病的人，都容易感染本病，而且病死率也非常的高。 哎呦，就是抽烟喝酒的人， 对， 更容易被感染。 是的， 赶紧戒烟戒酒，要不然军团菌有可能会感染上你哈，甚至导致比较严重的这种肺炎的出现。其实你刚才一说到那个加湿器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加湿器用一段时间哈，那个里面你换水呀，或者是清理的时候，底下就会有黏糊糊的那种物质。那个里面就会有军团菌吗？我想问问。 那个黏糊糊的物质啊，它是一种生物膜 啊， 但是就说我们不能排除这个生物膜里头是否就是有军团菌的污染。 不能确定。 不能确定。因为如果要是我们加湿器周围呢，如果要是存在军团菌，那么它就很有可能会污染我们的加湿器。对。 所以如果想要清洗那个加湿器的话，是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消毒水啊，还是说我就保证每一次换水或者天天换水把它里边擦干净就可以呢？ 是的，那个对于加湿器呢，如果一旦它要发生污染了，一定要对它消毒的啊，因为它造成的这个雾化的这种情况啊，如果它要是被军团菌污染的话，就特别容易被人吸入到肺部，造成感染。 好的，那具体它是通过哪些途径进入人体的哈？正确答案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回来再为大家公布。那总之，

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的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很厉害呀。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卫生所张雅杰副主任技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军团菌。我们的这个微信上的朋友呢还说呢，说这个军团菌以前没听说过呀，我们身边真的就有吗？ 是的 啊，刚刚一听我们说还挺吓人的，怎么预防一下？那要说怎么预防，我们前提一定得知道它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哎，进入我们的身体呢？那接下来我们请雅杰给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这军团菌它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我们身体的呢？ 嗯，刚才我可能也说过了啊，主要是通过呼吸道吸入而感染我们的肺部组织的。 哦，呼吸道吸入，那刚才我们就提到了有一些像这个在空气加湿器里边的啊，在加湿器里边的它都雾化出来的那种物质。 对， 如果这里边就有军团菌。 对， 基本上放在你的枕头边没跑了。 对对对对， 那 它会通过一种叫气溶胶的形式，它是一个载体，然后这种气溶胶是可以直接通过我们呼吸作用来吸到肺部的。对， 哎呀，就怕这种通过呼吸道这种容易感染和传染的这样的一系列的疾病哈。 嗯， 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阻隔这个过程，感觉这不喘气儿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还得是从它存在的源头上来着手吧。 是的是的， 像刚才我们提到了您使用的这个家庭的加湿器哈， 嗯， 其实是应该每一天都换水喝。 是，嗯，应该每一个星期我们都要应该把它清理一次。 嗯， 然后每天必须得换水。 换水， 对对对。 这个清理用什么清理？ 嗯，如果要是说如果我们的加湿器每周清理的话，你就用它自带的一些工具清理就可以。 嗯， 如果说你这个环境你认为不太干净， 不够安全， 对，不够安全的话，你就要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清理了。 嗯， 一种方式呢就是用消毒剂来进行清理，因为军团菌啊，它对一些含氯的、含过氧化物的，还有含醛类的消毒剂，还有一些比较中低效的消毒剂呢，都是比较害怕的，都是可以有效的杀灭军团菌的。 就是像家里边有一些什么像 巴斯 消毒液啊， 对对对对，都是可以使用的。 哦， 嗯，然后军团菌呢，它也特别怕反正在七十摄氏度的热水中呢，它就可以迅速的死亡。 哦，就是灭活了。 对对对对对。 正好有朋友问呢，他说平时喝的像这个水管道会不会也有军团菌，加热是不是就可以杀死这个军团菌？ 是的，加热是可以杀死的， 七十度它就没命了。 对， 好嘞。所以我们如果担心喝的那个水管道里边有这个军团菌的话，那就记得，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比较习惯的嘛。 对对， 喝热水 煮开了喝， 咱把它煮开了，那就可以放心了。 对， 好嘞。军团菌主要它是通过这个呼吸道来进入我们的人体的。我们要恭喜的是微信网友王鹏宇，他是最快发来他的这个正确答案的，说这个军团菌在哪儿呢？主要来自土壤和水里边，由空气传播，自呼吸道侵入我们的身体。好，我们恭喜的是微信网友王鹏宇，请把你的联系方式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黑暗迷宫电影兑换码两张送给你啦。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也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交流您所关注和担心的与军团菌有关的相关的问题哈。那么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想要收看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腾讯视频以及今日头条这两个客户端上进行视频直播，收看节目的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您对您身边就存在的军团菌了解多少呢？欢迎您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和交流。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哦哦哦，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 好，健康加油站，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和这个军团菌有关的相关提问。网友提问了，说家庭里想要避免军团菌的感染，应该注意哪些方面，怎么来做好相关的清理工作呢？家庭里可能有关的，刚才我们提过加湿器。 对，首先我们得注意个人卫生，是吧？ 嗯， 这样就可以减少军团菌对我们家庭的一些污染了。 嗯， 然后呢， 比如说像这个天好的时候，咱开窗通风。 对， 跟呼吸有关的这个我们说细菌感染，我觉得开窗通风就是一个利器。 没错，经常开窗通风可以改善我们的室内空气，还有害物质进行稀释啊。 对吧？ 嗯， 这样就能好很多哈。 对，还有就是对我们的加湿器呀、淋浴器呀、热水器呀，还有这些有可能存留水体的地方，要经常的清理它，是吧？ 哎呦，我觉得好难，我就现在就想到我们家那个淋浴的那个什么喷头啊之类的哈。你在洗完澡关了它之后，其实甭管是水管里啊，它那个喷头里头，其实还是存着一些水的。 对。 那你想下一次刷一开凉水放完热水来了热气腾腾的时候如果有军团菌 就很容易感染呀， 那不敢洗澡了。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加热的方式嘛，把它的温度加高加到70度左右的时候，我不知道一般的热水器能加到多少度啊，但是你要至少加到60摄氏度的水呢，是对军团菌也是有抑制作用的。 60度，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家用的是那个燃气热水器，还有很多人用的是那个 电热水器， 它是要在罐里面就是存水的。 对， 反正那个呢是可以烧到60-70度的。对，但是那种就可以把那个一罐水里边的军团菌烫死吗？ 是的，其实军团菌对70度以上的水是比较敏感的。是可以把它杀灭的。 对，所以呢，如果您家用的是那种电加热的带水罐的那种热水器的话呢，时不时的咱们把那里边的温度设定的高一点哈。 对。 那么像我们家这种燃气的这个管道，我真的不知道它能不能调到个70度。有可能感觉会很够呛，因为它基本上是调到一个合适的洗澡温度，甭管是38到42，一般我们使用的也就是这个温度的介质了。 那譬如说有效的可以不可以把它放空， 对， 把管喷，对， 喷头我们要把那个淋浴头啊什么的可以拆洗下来。 对， 这个就跟我们清里边家里的那个空气净加湿器似的。 对， 时不时的来洗一洗它了。 是的， 好吧， 痛并快乐着。你既然享受到了这些条件的话，就会， 所以想防它那就得做足这个全方位的工作。 对，是的。 家里边还有哪些地方可能有它？ 还有就是空调的空气滤网有可能，如果要是说家中有军团菌存在的话，它也会寄生在那个上面，空调滤网上面。如果要是在我们使用的时候，它也可以制造出来一些气溶胶，这样的话通过呼吸道更容易造成人体的感染。 对，因为我们知道夏天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它里面咕噜咕噜的一直是有水声的， 对， 它还会有一个水往外流的那样的一个过程，所以那里边你要说有一点残水那是可能的。 是的， 所以到了现在还没开始供暖呢，如果您家最近要使用空调的话，建议您把那个滤网先拿下来 清洗 干净。 对， 给它晾干了之后咱们再安上， 对， 再使用。而且包括有一些它是有专门的那个空调清洁的，对，那个消毒剂的什么的哈， 对， 咱们也可以喷一喷，该用就用上吧。好，再来看看这个网友的提问，他说家人喜欢泡温泉，刚才一听你们说温泉里边也会有军团菌的污染源哈，那是泡一泡温泉就会被感染，泡完温泉我彻底洗澡可不可以就安全了呢？ 温泉池中的温泉水啊，确实是特别适合军团菌的生长。但是呢，军团菌呀，但是如果管理者可以有效的进行消毒呢，温泉水是可以不被军团菌污染的。您要说通过洗澡来避免军团菌的感染啊，我认为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军团菌啊是可以存在于温泉水周围的空气中的。这样的话，军团菌并最主要的感染渠道不就是通过呼吸道来进行， 对，而不是皮肤接触。 是的，所以就说洗澡是没有太大的用处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选择去泡温泉的话，那一定要到这个温泉的卫生条件 比较好的 足够好的地方才可以， 对对对， 要不然有一些那个温泉池一下去，底下都打滑了。 嗯， 那就说明它的那个水清理呀，包括池子的清理、水的更换不够及时。 对对对。对， 那这种感觉就和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空气加湿器里边的那种黏糊糊的东西是一样的道理。 它可能危害更大一些，因为温泉池它接待的并不是光你一个人，是不是？ 嗯， 它是全国各地的人 群泡的， 对对，所以它污染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比家里的加湿器来说。嗯， 所以这么一说，如果想要选泡温泉的话，还真的是有独立的那种泡池的，先放水的。 嗯。 然后您在用之前先把旁边该清理的清理一下。 嗯，主要是管理者，主要是管理者要做到有效的消毒。对 对， 嗯，还有监管者要加大他的力度。 像相关的这个管理者以及这个监管者哈，在这个方面要加大力度。另外一方面，作为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来说，当我们意识到哎，它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污染源的话，起码我得先多问两句，什么时候消的毒，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东西哈，我看一看。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包括前段时间我们看过一些其他的新闻报道嘛哈，其实别把自己从一些事情里面就是当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摘出 来， 因为有一些事情它对于你的影响也好，甚至是伤害也好，不是自个儿能够摘出来的。 对， 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的时候，我每一个人都去问一下，那有可能他就会给管理者以及监管者敲响 一 个警钟。对， 是的。 所以我们就说，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我们是社会群体当中的一份子。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彼此之间都有联系，谁也脱不开哈。 是的。 所以让我们把尤其是这种需要每一个人都来起到监管职责的事儿，每个人都尽一份力。 对对对， 就会更好了。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网友提问，军团军目前有没有快速检测办法啊？她挺替她老公担心的，说她老公是处于长期出差住酒店，然后办公环境里也都是中央空调，然后她一到冬天呢就常常觉得呼吸系统不舒服，容易患上呼吸道的感染。她说是不是可能就跟这个感染军团军有关系啊？那作为我们个体怎么来预防一下？ 这个军团菌啊确实有一些快速检测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呢都是正处在实验的验证阶段。然后呢我觉得通过她对她老公的这个描述哈，我觉得并不能排除有军团菌污染的可能感染的可能性哈。当然说其他的因素也可能会导致她这样的症状啊，但是因为我国呀，酒店中的中央空调，冷却塔的冷却水中呢，军团菌的检出率是不是很低，不算很低。 那就是还不低。 对，然后那个相关从业人员的那个隐性感染率呢也不是很低，说明对酒店中确实存在着军团菌污染的情况。个别酒店中确实有这种情况。对，所以呢要想预防呢，当然说我们刚才也说过啊，主要是管理者要加强管理消毒，是吧？我们的那个监管人员呢要加强监管。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呢，我们首先应该加强自身的锻炼，提高自身的免疫力。然后那个还可以通过经常开窗通风来改善我们的室内的空气质量。如果要是说条件不允许我们经常开窗通风的话呢，也建议大家每隔一段时间啊到户外去走走， 对， 这样换换气。 因为现在自打有了雾霾哈，这家家都有最少一两个的这个空气净化器。那个东西开着的话，能不能对这个军团菌我们给它吸进去给它消灭掉能有一定帮助吗？ 它是肯定是会有的，因为它有一些吸附的作用。但是也一定要记住，这个空气净化器也不能长期的使用，你要记住更换那个滤膜。 对， 滤膜才可以。 我们说有一些耗材，这个里边的耗材哈，它都是有一些这个使用的这个时限的，要不然原本它应该是作为一个消灭污染的这样的一个机器，到最后没准成了这个发送污染的一个污染源了， 变成了二次污染的可能性。 所以买回了空气净化器，我们在正规使用，然后该清洗里面的内芯儿，有一些呢是要更换里面的这个内芯耗材哈。 对， 得及时做这件事儿。 对对对对， 我觉得现在其实就可以动手为今年冬天做准备了。 没错。 再来看看这个网友的提问，他说军团菌感染还会导致死亡，挺可怕的。如果被感染了，怎么判断会不会致命？现在有什么好的这个治疗方法吗？ 其实大家啊也不必要恐慌哈。 嗯， 因为军团菌啊，它感染了，并不是那么可怕。因为暴露在同一个传染源的情况下呢，只有少数人会发病。我们的健康者就是得病了以后呢，病死率也不高。所以呢，但是呢，我要提醒的，特别要提醒的是哪些人群呢？是老人、幼儿，还有免疫力缺陷的低下者。 对， 他们呀，确实需要提高对军团菌的防护和及时的治疗。 嗯， 因为呀，免疫力低下者啊，他病后啊，他的重病重型病人比较多。啊，他病死率也比较高。 嗯 嗯，那个，所以呢，建议听众朋友一定要患了病以后，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 得及早去。我想，可能很多人还记得这个朋友圈里边去年冬天那个东北老大爷的那件事儿哈。对，其实他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由于接二连三的自己的一些错误的认知以及不及时的处置，导致最后那么严重的情况出现。 对， 尤其刚才我们提醒的小幼儿啊，然后老年人，尤其很多老人有很多的基础疾病哈。 对， 在别人来说就是发个烧感个冒可能几天就好了的事儿， 对， 但是到他的身上有可能就会很多严重后果。 是的， 治这个菌的话用的就是抗生素吗？ 对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抗生素啊对这个菌都有效的。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什么青霉素啊链霉素 啊， 都是没效的 啊。 啊，对，所以呢，我们是可以通过口服红霉素和阿奇霉素来进行治疗的。对， 所以说对抗军团菌的这个使用的抗生素其实是有讲究的。 是的， 不是所有抗生素都可以来杀灭军团菌。 是的，是的。 像您刚才提到了红霉素，阿奇霉素， 对，都是可以的， 这个对于军团菌是有效的。 对对对。 那如果您在正规医院，然后呢我们通过一检测发现您患上的肺炎的确是由于军团菌导致的肺炎 的， 那我们就把红霉素或者是阿奇霉素给用上。 对对对对， 就尽快就可以好了哈。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有听众朋友提问说对抗军团菌现在有没有什么疫苗之类的呀？ 没有，我国现在还没有针对预防军团菌所制定所生产的疫苗。对，没有。 所以还是要从生活中的点滴方面，家庭里呀，我们办公的这个环境当中啊，可能接触到的一些公共场所哈，从防护为主。 对， 加强自身的锻炼。 对， 增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免疫力抵抗能力哈。好，那针对今天的科普内容，最后我们请这个雅洁来跟我们再提醒一下吧。最后提醒大家伙注意什么。 我觉得关于军团菌病呢，首先我们要了解四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它的危害。军团菌病啊是一种隐性感染率和病死率都比较高的传染病。严重的危害到人民的生命健康。第二呢，就是要了解它的传染源。传染源有哪些呢？就是污染了军团菌的淋浴水、冷却水、温泉水、加湿器水、汽车上的玻璃水、喷泉水等等。第三呢，就是要了解易感人群，哪些人群更容易得此病，而且病死率较高的呢？这些人呀，就是老人、幼儿、免疫低下者。一旦患病呢，就必须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专业的治疗。最后一方面呢，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如何防护。首先呢，要注意个人卫生。第二呢，要定期的清洗这些可能会产生军团菌气溶胶的 污染源。 对对对，污染源，比如说那些热水管道啊、空气滤网啊、淋浴水、热水器等等。必要的时候呢，要进行消毒。消毒的方法呢，有热力消毒，还有用消毒剂消毒两种方法。第三个呢，就是要经常开窗通风，降低室内的有害物质。第四个呢，就是要到医院或者有可能污染军团菌的环境中工作时候呢，建议呢佩戴口罩来防护。 好的。 最后呢，就是建议锻炼身体，提高自身的免疫力。经常要到那个公园啊、绿地啊等环境呢进行去锻炼。因为这些地方啊负离子比较高，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好的，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次感谢雅洁的做客。提醒大家，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